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 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鹅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的十八点四十五分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游戏。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还是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 好嘞，我回来了、因为我们这边的风扇啊一直吹着话筒有呼呼的声音啊，进行了一下技术调控。 对，我们王哥这是爬杆子架线修机器发电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定，纯汉子啊。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也是我们电台特别著名的美女编辑张璐。张璐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璐，么么哒。 在这儿打一广告啊，是我们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啊，陆嬷嬷，欢迎陆嬷嬷。 大家好，有听我的节目哦。 在陆嬷嬷的手下诞生了无数特别好听的小说啊，有声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听一听，尤其在我们青年广播也有一档非常精彩的节目，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魔力 X 档案 啊，推一下。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那这个田宇这个命啊，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还说呢，我们这段时间呀选这个戏中戏的台词的时候呢，一共就选了两次《甄嬛传》， 对， 他全赶上了。 是的， 打节目开播以来，我就两次都被我赶上了。 是的，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特别特别神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赶上的。 我们今儿又跟大家演《甄嬛传》了。 对啊，其实啊，一部好剧呢，有些时候好几十集这个电视剧啊，用了一次就不用，我们是真心舍不得呀。 因为会发现他们精彩的片段、剧集台词啊，真的不止一段啊。 那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聊一个小话题啊。前段时间呢，可能大家很多人关注了，就是树图君啊发了一篇文章啊，说这个烂片的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么这近些年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产电影的这个质量大家认为有所下降。他们把这个2002年到2017年的电影信息一共汇总了16000多部的电影信息，然后来看一看为什么评分这么低，质量差在哪儿，从类型分，从演员分，从导演分，做得非常非常细致。我觉得呢，咱们不要说是个烂片，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有些这个电影的评分它不一定是准确的，有时候它这个评分跟票房也不挂钩，它口碑呢各方面都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 评价不太高的电影。 行行， 有点拗口，有点拗口。 这么说能让大家开心一些，我们就这么说啊。 稍微尊重一下付出了辛苦劳动的制作人员， 也希望他们能尊重一下我们花了时间和我们花出去的票价。 对，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家觉得走进电影院之前呢，得谨慎一点，别花了一个票钱之后呢，大家觉得挺不值的啊。 就感觉花钱我去找人去侮辱我的智商了。 啊、通过他们这篇文章呢，我们总结了几点，它主要集中在时间，咱们过一下啊，就是咱们就不用太过多探讨了。主要是类型、演员和导演这一块咱们先说这个类型。他这个整个用了16000部电影做来的分析，并评价比较低的这个电影呢，集中在哪几种类型呢？剧情、喜剧、爱情类电影，说占据了这个评分不太高的电影的半壁江山。为什么剧情、喜剧、爱情类电影会大家评价不高呢？天宇导演，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几个类型的片子的成本都很低。 为什么呢？ 啊，你想想动作片， 没有古装，没有爆炸大场面， 没有特效， 对， 所以没有什么预算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很容易就去把它拍出来，然后这样也是大家更容易去实现的这么一个题材吧。 门槛相对来说低一点， 对，你要拍战争题材，真是没钱呀，没钱真没法拍呀，所以你看战争题材也不在这个类型里面，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喜剧还有爱情，他们的爆款比较多，所以爆款就是卖得很好的。像《夏洛特烦恼》 对， 《煎饼侠》就属于喜剧，卖 的 都非常好。 当年的《失恋三十三天》， 《失恋三十三天》属于爱情，就这类呢，观众又喜欢看，所以大家就趋之若鹜，都往这两方面涌。 什么北京爱上西雅图？但我们说这几部是爆款啊，这几部不是。 我们在说爆款，没有在说烂片。 这几部挺好看的呀。 对，张璐喜欢这几个类型的电影吧？我觉得女性可能比较喜欢这个剧情喜剧和爱情类电影。 我还什么都爱看， 你不爱看什么？ 我不爱看， 人都说什么都爱看。 还真是，我比较不太能看恐怖片，其他的都挺好的。 这算基本不挑食的了。 基本不挑，因为我们恐怖片其实在我们这个电影市场上本身就比较少， 国内比较少， 胆子比较小， 现在都在网大市场里。 你会发现惊悚片的这个电影市场上一部几乎就是赔一部，也不能说赔啊，也许人制作成本低能回得来，就是一般评价都不高。 你看《京城八十一号》之后，《京城八十二》《八十一号》的第二部现在已经，这个 好像评价也不怎么高。 对对对。 看来这个类型啊，首先刚才田宇导演说了，主要他们这个投资量在这摆着呢。有时候演员在拿走一部分，大部分的一个制作费，可能剩下的这个制作成本上，他无论从剧情还是服化道、摄录美各方面，可能就会低一些，导致可能质量不高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这几种类型。那除此之外，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演员，很多好演员演了很多烂片啊，这个，而且这评价最后总结出来的这个排第一位的，绝对出乎大家的想象。大家可能说会不会是说那些演技受到大家所质疑的那种比较年轻的鲜肉级演员？但实际上最后评出来是古天乐。 古天乐， 这个我也特别意外，我看到这个结果 啊。当时天宇导演跟我微信，我们俩说呢，怎么会是古天乐呢？后来发现他们这个数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16年里，古天乐一共接了60部左右的这个电影，平均大概是一年得有这个3-4部左右吧，这个其实产量挺高的，有一半是低于6分的各种评价，那也就是说，古老师这个烂片产量呢，评价不高烂片子的产量呢，平均一年达到2部，但是比较冤枉的一部啊，就是大家说评分特别低，给他拿出来说事儿，就是2.9分的这个《封神传奇》，那你怎么不看里面还有李连杰、范冰冰、黄晓明、Angelababy 呢？ 我在想呢，为什么没有刘德华呀？ 刘德华好像也不高， 好像排第二。 说的就是这么烂的片居然没有刘德华。 也是一部特别大的制作，《富春山居图》被大家拎出来说事，说了几年了。 而且不仅仅是《富春山居图》啊，就是刘德华最近这几年主演的电影，或者说对主演的电影吧，就没一部像样的。但是他作为配角的电影，总体来说还不错。比方说《寒战二》，对不对？而且我说哇，华仔现在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张璐，咱们其实。凭良心讲，从一开始我们看电影可能大部分是奔着演员去的， 对， 而且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古天乐也好啊，刘德华也好啊，你不可否认都是相当不错的演员， 都拿过金像奖， 那你看到这么一个结果，你失望吗？ 我觉得奔着导演去也有坑啊，我看过《三枪拍案惊奇》然后出来就蹲在电影院门口哭祭奠我逝去的2个小时， 太抠了，你肯定是心疼那票钱。 没有，我就觉得进去看电影就应该把它从头到尾看完，然后后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看完了，我忘了他发的是微博还是朋友圈一类的，就说我看到一半就拂袖而去，我当时就觉得 哎，我为什么没有走呢？ 要不说你抠 到那 钱，要不说你抠呢？ 不是， 我这刚看了15块钱。 我可能期待着反转。 希望下半段给你一个惊喜、啊。 对， 结果惊喜没来，心疼来了。 我当时就是看完了，我觉得真是一言难尽那个想法。但是第二次我面对烂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口碑不好的片子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娱乐的心情去看它 啊！我看你到底能拍成什么样？ 对对对，刚才我们数了好多那个评价不高的片子，但其实他们票房有的还挺高的，对吧？ 对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话题。 嗯， 我当时还在朋友圈呼吁，我说好多人去看了《富春山居图》回来了，我说还没有看的朋友们，我们组个团吧。 嗯、 然后我连口号都想好了，《富春山居图》不看不幸福。我就 小说编辑下口太狠了。 我在朋友圈里面呼吁大家去，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就是所有看过的人都在后面苦口婆心的劝我说：“露露，你千万别去呀！” 劝不住， 千万没有去，没有没有劝住了，我吓着了 啊！ 从来没有那么整齐划一的队形。 啊、 就是我们看完的回来都就恨不得 就是不看也幸福啊！ 我听他讲完这些，我想 你没去就 我怎么能没看过呢？ 想看吧， 特别想看， 人生不完整， 这到底能烂成什么呀？ 我家有，回头我拷给你啊！ 啊， 这个我是付费购买的啊，这不涉及到版权问题啊。 啊， 我也花钱了。好，其实这里面还有个尼古拉斯凯奇，大家知道这是个特别棒的演员，变脸呐，勇闯夺命岛啊，战争之王啊，跟好多好片子。但是后来据我们所了解，他好像是陷入了个人的财务危机，特别 所以什么片儿都接 啊。 对对对， 他拿自己的公司电影公司来投拍入股，然后包括自己的片酬等等等等的，可能缓解财务危机问题啊，导致了一些质量不高的电影出现。 好心酸哦、 啊，嗯，挺心酸的。啊，最后其实咱们要聊的就是导演，这里面排第一的谁呢？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能猜出来啊，就是著名的王晶导演 啊，不是刘镇伟啊， 不是，刘镇伟产量不够啊， 他这可能有一个基数在， 对 对 对对，王晶导演， 刘镇伟纯度高啊， 后来这几部跟这个大话、啊、有关的这个片子是吧？ 哇，是 从情癫大圣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不太了了，这实话实说啊，王晶导演可以说以前是可以说也是香港那一代人导演的一个旗帜， 对 他拍的电影。数量太多了，现在拢不拢得有300多部吧。然后，而且你看他现在这个风格呢，还在延续自己那种无厘头、那种搞笑的风格。但是你看现在这样的无厘头搞笑，和他以前那种无厘头搞笑，你就觉得现在好尴尬，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不是也缺钱了？ 那 观众也成长了嘛？ 那田宇导演，你怎么看待？就像这个这一代，就是香港电影人，现在比如说王晶导演排在前面，还有很多排在前15位的13个香港电影导演。 对，这个确实让我也真的很意外。不管是烂片王还是那个。烂片导演都被香港人、香港的给拿走了。 嗯， 没事，我们内地还有一位这个谁，那个郭敬明哈。 大家不要， 这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不要着急。 但是那个口碑低，票房高啊。 啊， 对，我是觉得王晶导演他们一直在炒冷饭，就是自己的东西反复来给观众看，但是观众都太聪明了。像刚才露露姐说的，他们观众看的东西太多了， 观众也在成长。 对对，这些以前的东西你没法去满足他们了。 对， 但是。导演自己停滞不前，那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 我当时受不了的是前几年的一部，也是刘德华演的，还有徐娇刚演完《长江七号》，未来警察，王晶导演的，当时据说还投了、 哦、有点科幻色彩， 投了很多钱，看完之后有些失望啊。 嗯、 其实刚才像田宇导演所说的是不是停滞不前，还是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整个我们当年香港号称是这个咱们香港好莱坞一般的一个级别，确实非常多的特别经典的电影出现，也有很多特别让人惊艳的演员。但现在无论是年轻的导演还是年轻的演员，你发现接不上溜，但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转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在节目前田宇导演说，现在好像香港有一批小制作小成本的剧情片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像去年的一念无名余文乐演的，然后还有早期的那个早几年的踏雪寻梅，对， 这也是去年的吧， 前年的金像奖， 前年金像奖， 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 这些都还比较火，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反映香港当下比较真实的生活。 对， 没有给你虚构什么新的东西。 一念无名感触特别深，他就是写着现在香港青年面临着这个整个的社会整个大的变动环境的改变，自己就挺挣扎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生活状态。有些时候这样的剧情片真是我们特别希望多看到一点啊、也希望啊在各种这个网站上评分的比较高的电影呢能多多出现一点，这样呢露露就不会看完电影之后蹲在门口哭啊，心疼自己失去了2个小时和30块钱啊，这个 60块钱呢， 你不会赶这个打折的时候 啊，我看到下片花了120，两张两百 百四呢，谁来可怜可怜我。 好，祝大家看完电影不后悔。那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今晚有戏，下半时段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剧和网大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唯独剧吧。今天是《甄嬛传》哦，《 甄嬛传》呢， 田远导演还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大家猜猜第二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哎嘿， 时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那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首先介绍的是我们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著名的小说编辑露露，张露，你 好。我是露露。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 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三部网剧三部网大，然后进入我们的戏中戏。首先介绍的是春风十里不如你。 哎，每日榜单第一名哈，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742万。春风十里不如你啊，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讲述了秋水在本硕连读八年的大学生涯当中，结识了爱人小红以一群好兄弟，毕业之后几经坎坷，让他们对青春时代产生了无尽的怀念与感悟的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青年秋水遵从父母的意愿考入了医学院，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他的小红和赵英男。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啊，秋水虽然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该喜欢的赵英男，但心里头一直住着的是小红。在秋水和赵英男交往的七年里，小红也还是一直守在秋水身边。即将毕业之时，痴迷文学的秋水被赵英男批评不务正业，两人渐行渐远。但小红理解秋水，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使秋水 的心灵伴侣。 嗯，这个也是我们介绍过的。那第二部介绍的是河神，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1903万，非常高啊。河神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小说《河神一鬼水怪谈》，讲述了民国年间的天津卫啊是水患频发，那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不绝。河上警察队的队长啊，这个河上指的是江河湖海的河，河上边的警察队队长郭德友深得师傅这个老河神的真传，一手是点烟变冤的绝技，告慰冤魂无数。那漕运商会会长呢离奇的死于河中，郭德友背负着嫌疑，与会长之子丁卯、青梅竹马的女伴顾影，以及天津市长的秘书长之女萧兰兰一同来查清事件，发现种种诡谲的迹象都指向了20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一个叫做魔古道的邪教组织是肆虐了经济一带。20年后，郭德友和丁卯再次发现了魔古道的踪迹，于是四个人啊，为了阻止这个魔古道的卷土重来，进入了一桩桩惊悚离奇的案件之中。 嗯，第三名的榜单啊，叫做警察郭哥，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693万。警察郭哥改编自作家常书新的小说《黑锅：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是一部青春涉案题材剧。剧集呢，讲述了简凡从小就在饭店长大，立志子承父业成为神厨，被伙伴戏称为郭哥。从警官学院毕业之后啊，父母安排到派出所当协警，他凡事啊总以厨艺为誉，从细微处窥得事物真谛。在协助侦破一起抢劫案时，市局刑警支队的支队长发现他的特质，帮助他考上了公务员，成长为一名合格刑警，屡破大案。局领导呢也非常赏识他的与众不同啊，委以重任，侦破了一起悬案。而简凡和他的战友啊，为了心中的忠诚与坚守，忍辱负重，不畏艰难，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最终 不挠， 最终侦破了悬案。简凡呢也对自己的职业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好，下面开始推荐网络大电影。推荐的第一部是《中华兵王》， 播放平台爱奇艺，单人播放量263万。 那这个影片呢，讲述了家境贫寒的男主啊，徐峰啊，从小这个遵从爷爷的遗愿，立志当兵保家卫国。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呢，他最亲密的战友何叔阵亡了。那一直以来呢，何叔待他如亲人一般，既是他的队长，也是他的亲密战友。那何叔的阵亡，更加坚定了徐峰热爱祖国的强大信念，一步步从一个稚嫩的小伙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刚毅军人。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华兵王》的导演呢，徐明文呢，是以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向曾经培养过他的军营献上了这么一份厚礼。他极力的用镜头来表现一个真实的军营环境，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军营环境以及磨练他的战场环境，客观的表现和描写，让向观众们来传达一个观念：军营从来不是苟且偷生的地方，而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地方。对这个题材，我还蛮喜欢的哦。 是的哈，期待他不要让我们失望。网大榜单第二名叫做《新聊斋之僵尸新娘》，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09万。悬疑惊悚电影《新聊斋之僵尸新娘》讲述主人公李晓在雨夜里走入一座破旧的寺庙，遇到一个同样来避雨的女孩，两人发现了一本记录捉鬼传说的日记《民国灵异录》，开启了一段民国时期的人鬼往事。影片谈鬼狐仙怪，实际上啊是借鬼怪之故事讽刺社会的不良风气，褒奖真诚善良的好人，歌颂古道热肠，贬低势利小人。本片呢以民国为舞台，讲述了一段离奇恩怨，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真善美的东西，少一分恶。 这个确实啊，现在咱们将来可能还得少点套路。那好，寻龙契约，咱们推荐的第三部这个网络大电影寻龙契约呢，它的播放平台是爱奇艺，播放量是105万。这是一个魔幻冒险动作片啊，它讲述了4000年前蚩尤和炎黄因为抢夺这个族徽，在逐鹿决战之后呢，蚩尤族被封印了。4000年后，这个蚩尤的黑祭司欲集齐这个王者族徽来解除蚩尤族的封印。那渤海湾一个游船失踪了，那沐雨哲的小姨萧寒感应到了沐雨哲消失已久的父亲的踪迹，来到了渤海湾的小渔村。而既然和朋友黄晓东为了寻找应龙也来到了小渔村，偶遇自称当地人的于坤。那大家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到这同样一个地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其实这个关于这个蚩尤和这个炎黄的很多皇帝的种种故事 传说， 这个是特别大家喜欢拿来作为一个魔幻片题材的这么一个题材 大 IP。 但是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刑天，为什么没人去做？ 不好演，主要是你在衣服上抠两个眼儿，半夜不好演，你知道吧？对， 这刑天五干七啊，太想看一眼了。到时候看哪位导演能实现这个梦想，我一定贡献我的票房啊！好，咱们推荐完了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回到我们的今晚戏中戏。 哎， 今天呢，我们来的是这个《甄嬛传》中的一个桥段，那桥段的背景，听田雨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 啊。 电视剧这个《甄嬛传》中呢，华妃发觉皇帝格外的爱惜温仪公主，于是呢就命曹贵人抱来由她抚养，彰显自己的贤德。温仪呢病势加重，皇帝担忧不已，日夜守在华妃宫中，所以呢太医呢就疑心温仪食物伤胃，查出孩子所食的马蹄羹呢被人换成了木薯粉，甄嬛继而被人怀疑下了毒，所以皇上皇后知晓此事呢是华妃所为，意在争宠。这三段戏吧，我们戏一会儿是三段戏拼起来的 啊。其实你不觉得什么事好像皇上都知道一样？ 哎， 那种感觉啊，这其实啊明察秋毫，只不是不信理你们而已。这里面一共四个人物：皇帝、皇后、曹贵人和苏培盛。来，田导给分分， 就两男两女嘛， 两男两女。 对，女士先来吧， 女士先来， 一个皇后。 来，咱们第一次来咱们节目的露露先挑一个， 我演曹贵人。 曹贵人啊，你是这个。孩子的生母， 对，那我只能演皇后了 啊！皇后，这个皇后的角色多好啊！ 行啊，好的呀，不是主要有皇上在那摆着呢嘛，我只能演皇后了。 那 就说我 来皇上吧， 那我来皇上， 那我就 祝贺田雨导演第二次《甄嬛传》，祝贺田雨导演。 田导 上次演的也是 《 甄嬛传》，是的， 没有太监这个角色， 我想说对什么角色？ 没有太监这个角色， 基本上都是女性角色。 对，上次是把皇上留给了王哥，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各种这个女性角色给分了一下， 什么齐贵人什么的。然后上次田导教育我，这皇上有点这个新疆口音，推哈，所以你 推哈。 推哈， 是我，哎呀，这个费劲呢。 对，所以注意一下啊。 好，那听田导的三二一，咱们就开始从皇后的第一句啊。 好，来准备啊。大家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是您将军的折子吧？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您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这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啊，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你怎么看？ 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呐。这件事儿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 那皇上就要好好安慰安慰婉贵人了。 朕知道。 那小唐呢？ 杖杀了吧。 皇后说完退下。此时曹贵人进殿。 拿的什么呀？ 臣妾新剥的莲子。皇上成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 倒是难为你了，不过这个东西啊最伤指甲。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皇上吃了一颗莲子频频点头。 果然如此，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啊，倒也少了一番风味啊。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啊。朕早起听老太太们嚼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的小儿发热引起皇帝的注意，你怎么看呢？ 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么还配活着？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呐、 啊！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莲子之心，其实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啊。难为你播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是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谢皇上。 那就赶紧带温仪公主回去吧。 是。 曹贵人说完离开了。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温仪公主是什么样子了？ 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哟，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啊，朕才觉得寒心呢、啊。 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你先下去吧。 这 过了一会儿，皇上放下折子。 苏白上， 奴才在。 朕有点饿了， 那奴才让御膳房送点点心来、 华妃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 奴才明白了，皇上请。 对了啊，你再去告诉婉贵人，朕明日到他那儿去用早膳。 这好， 掌声送给我们，自己给自己鼓掌。 怎么样， 田岛的苏培盛太带感了、 是吗？ 是不是最佳男主角？ 还差点那意思，身段吧嗒那么一放，马上就有点 真的 皇上 紧张呢， 就来了。我觉得露露那个这个曹贵人也挺 真的吗？ 是不是 有第一次出场真的很紧张？ 哇，说激动的时候就真的很激动啊！对对， 激动二字之后， 下次我会更努力的。 别下次了，一会儿还一番呢。 再来一次， 咱就 一会儿你会更努力的啊， 更紧张了。 咱就今天这一次，其实就一次，咱们就把这努力做到啊。 好的。 其实你看，我们找这个《甄嬛传》，可以说也是咱们这几年特别特别特别火的戏了。据说剪成6集放在这个美国放的时候，美国人民看完之后欲罢不能，纷纷表示6集太短， 不够看。 那剪成6集这么短、啊？ 确实太短。殊不知我们这边是60多集啊。 没有，是七十多集 。第二个版我看到是第二个版本了，就是首播之后，还有各电视台自己重新剪了，我看那是60多集，可能不是很准确啊。 最近还在热播。我看 啊， 好多频道最近还在播， 这 到暑假了， 随时都有。 是啊， 对， 你看《 一到假期， 暑假为什么放《甄嬛传》？ 一到假期有几个热播的片子，现在可能是这个《甄嬛传》啊，往早前数那就是《西游记》 《还珠格格》， 放了3000多遍。 什么《仙剑奇侠》呀，什么《天龙八部》啊， 你看我跟他就不是一个年代的。 什么《神雕侠侣》？ 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年纪比较小，2000几年的时候放的最多是什么呢？ 《风云雄霸天下》， 《激情燃烧的岁月》 啊？为什么？好奇怪。不是暑假吗？ 激情燃烧岁月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在17个频道同时播。你保证不会落下，你看不着这集拿那个台看去，你再不然拿那个台去看去， 就是 保证全能接上6。 他的受众群我理解是中年人呢、为什么在暑假放给小朋友看？ 咱们下次来一次这个 啊，对， 这个、 可以。 我觉得激情燃烧岁月这个时光荣，这个孙海英老师当时演的还挺带感的，还有这个葛玲老师。 亮剑其实有时间也可以来一段吧。 那这个 二营长把意大利炮， 李云龙， 哎，可以 。那咱们说到这么多，这。就是被播了无数遍的好片子。那我们今天来的是《甄嬛传》这一段，那个第二番，刚才我们卖了个小关子啊，大家可以就是再通过我们这个深度合作平台啊，盒饭 Live 看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这个下一段的第二番，就请天宇导演想想办法， 讲讲戏， 咱们来一番什么样的呢？ 我是这么想的，这个《甄嬛传》呢是中国的古代的皇宫，对，我们不如把它变成英国的古代的皇室。 那得是什么样、 要说大不列颠腔吗？ 伦敦音， 伦敦音啊， 标准的伦敦音。 其实就是一直片的感觉。 哦， 对的，就大家看到电影频道啊，经常播的这种翻译的片子，里面的人的配音方式。 上一场。 对对对，可以或者更复古一点，80-90年代的那种，可能比现在会更夸张一点吧。 比如说呢， 那个时候 八九十年代， 佐罗。 佐罗、 啊、对，佐尔佐罗、嗯， 这个就是想想童子荣老师、邱月峰老师他们这个配音啊， 现场有一个一脸懵逼的，不对，懵了的。 作为编辑，你要负责任啊。来，咱们还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安排呗。 对对对，角色就不变了。 然后咱们按照我们这个英式、英国的这个、那个古代的那个皇宫的 角色不变呐。 哎呀，就不变了吧？你还想变成皇？还 是比较什么？ 我想演苏培盛。 你演啊？ 我想演苏培盛。 那你想演苏培盛？ 嗯。 那我演皇后吧。 啊，行， 你演皇后， 行行行。 那我 你们俩就不变了呗。 我们俩不变呀、 哦， 好吧、 哦。 你要演曹贵人，我也可以的。 不，算了算了。算了那还是这样，就是请那个田导和王哥把角色换一下。 对， 嗯，这个时候可不是咱们这个太监了，是英式的 英国有太监吗？ 伶人啊，有那种伶人啊，大家可以找上那种感觉。那咱们来一遍。 好难啊！ 来， 我也得找一下这感觉。 那我还是演皇帝啊，来。从这个皇后的事故缠身，听天导的， 是从我这开始。 嗯，来， 好，来，来，三二一，啊，走我。事故缠身，皇上日夜，我就找不着这调啊，我找找啊。 嗯， 事故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哎呀，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说是西北的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哎呀，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主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啊，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那我亲爱的皇后，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那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那此事到此为止吧。 那皇上就要好生的安慰婉贵人了。 嗯，朕知道。 那小唐呢？ 杖杀了吧。 皇后说完了退下，曹贵人进殿。 曹贵人拿的什么呀？ 哦，臣妾新剥的莲子，皇上成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 哎呀，倒是难为你了，剥这个东西最伤指甲。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皇上吃了一颗莲子，点头示意。 嗯，果然如此。那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是少了一番风味。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莲子的心亦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啊。朕早起听老太子们嚼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的小儿发热引起皇帝的注意。曹贵人你怎么看呢？ 臣妾若是万历帝，毕竟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连为人都不配了，怎么还配活着？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今天这么激愤。 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唉，莲子之心其实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剥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是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谢皇上。 那就赶紧带温仪公主回去吧。 是。 曹贵人说完离开，苏培盛上来了。 哦，我的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温仪公主是什么样子啊？ 哦，那高兴的差点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哦，抱歉陛下，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你说的是实话，本王也没有看错。那就因为如此，本王才觉得寒心呐。 哦，我的陛下，华妃娘娘准备了您最喜欢吃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 皇上，今天您的牌子还没翻呢，这些年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你先下去吧。 折。 过了一会儿，皇上放下折子。 苏培盛， 奴才在。 本王有点饥饿难耐， 那让奴才让御膳房送点点心来。 嗯，华妃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 哦，奴才明白了，皇上您请。 哦，对了，你再去告诉一下婉贵人，朕明早去他那儿用早膳。 这 王可配出了这个巫婆的感觉。 我的个老天爷，我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瞬间找到了格格巫的感觉。 网友说尬聊， 你们两个老搭档搭配的比我们好。 不 尬演。 这个确实啊，你就这个因为这个词的内容， 对 语言的组织的方式，有些时候你跟这个译制片他所翻译过来的，我提你的屁股，这个那不一样。 我本来想提你屁股来着，他一想我是个太监，我怎么可以提你屁股？ 本来想送这个学这个童子龙老师生意，我也没找着调。那今天感谢啊田宇导演，也感谢我们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露露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在直播前在收音机前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大家送出的今晚有戏。那也再次感谢天津豫远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那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 接下来是博虎点秋香，明儿见， 明天见， 拜拜。 去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我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在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 光。